锵锵三人行，哎，现在这个咱们，我觉得大陆社会啊，成了个这个什么什么一种暴力的一种处处的这么一种情况，而且你们这个学者呀，学者专家随时要准备被打。哎，你先说，你说今天的这个学者专家是不是有些人的确欠揍呢？ 不知道哎，具体讲谁啊？没有，假如你前提是说成为暴力社会的话，不管你是不是学者，是不是专家，谁都有可能被打。我们随便上去 YouTube， 对不对？到处打架。最近有一句话说，本来说俄罗斯民族是什么？战斗民族。 战斗民族。 现在说那个汉族也是战斗民族嘛，就是内地同胞也是。你在 YouTube 打战斗民族，就通常出现两类的视频，一类俄罗斯人打架。因为这是内地的同胞们在打架。 现在是说啊，有段视频流出来，这个人呢还上过我们锵锵三人行节目，但是呢并没有播出啊，在等着我再说。宋鸿兵，这个宋鸿兵你知道是谁吗？当年金融危机之后有本书大火，就是货币战争，他在那就是讲黄金啊，他就是这个一直在讲黄金。结果呢，这个网传啊，宋鸿兵在太原演讲受到听众围攻，场面一度失控。哎呦，我看了这个完整的这段视频，其实这帮人是什么呢？就是泛亚投资者。这前一阵我们节目也聊过，这个一个庞氏骗局400亿，哎呦，多少人那就是倾家荡产啊，现在弄的这个国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事情，这个泛亚骗局的这些受害者呀是到处伸冤。然后呢，说他们指控宋鸿兵曾经为泛亚站台，但是宋鸿兵可能他现在讲呢是参加过泛亚组织的讲座的这个活动。好，这个不管了，咱们就先可以看看这个现场，他在太原啊，场面一度失控。你看宋鸿兵是眼镜被踩碎了，不是那个个高的啊，是手指头指着的这个人宋鸿兵。你再看下边，你看宋鸿兵 被人搂， 被保护着，他就说两个保护他的工作人员也被受伤了，你再看下边，你看给后边这衣服给撕开了，然后再看啊，你注意那个标语，现场打出来的是金融惯犯单九良，就是庞氏骗局的这个啊，这个事主啊，金融惯犯单九良诈骗人民400亿。你再看下边这个呢，宋鸿兵亲笔当场就写下这个道歉，就是关于参加泛亚的商业活动，我表示深深的歉意。你看当时的这个慌乱呢，这个歉字就写错了，我事先并不清楚了解泛亚的模式，误导了大家，对于泛亚投资人的损失什么尽最大可能啊，怎么着。宋鸿兵，哎， 这什么当场压着这么写的？ 压着他这么写，你可以看一下当场的一点视频啊。他一脱身，就赶快发了一个声明。现在宋鸿兵发声明说已经向当地公安报警了。他那个意思是说，当时在那种情况下，我是被胁迫，我不得不写这么，要不他们不放过我呀。然后又指出，就是说我没有这个怎么宣传泛亚，那意思泛亚的这个骗局跟他没有关系。可是呢，网上呢也有一些人翻出来，大概就是这个泛亚呀。当时这个在这个云南搞这个有色金属交易所嘛，然后这种他搞经济活动，搞这个讲座，可能是找这个宋鸿兵啊去做这种经济讲座，这种咱们很常见。你一个商家，比如找徐老师，我去讲讲经济，但是呢，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就有人抄下来说，这个宋先生当年 在这个讲座上有部分精彩言论。哎，你要这么说，这东西要较真儿的话，这个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中央台、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联合主办的全国巡回投资报告会，那还有财经频道呢，对吧？这算不算？ 人家可能更相信央 视。我不知道，对，我不知道这种举办一个活动，你参与了，算不算是你为他的信誉背书？能这么理解吗？ 至少在民众心目当中会这样想，是不是？ 你看， 尤其是像央视这样的， 他就说宋鸿兵的言论，据人家扒下来的说，当时他说回过头来说，互联网这些宝宝，能不能投资？能投资，比如说他以债券为抵押，怎么怎么着啊？然后就是说，我看到泛亚的模式基本上跟宝宝的思路类似，只不过他不是用债券做质押，而是用稀有金属做质押。但为什么这个市场没那么引人注目，是因为大部分人不了解有色金属、稀有金属，更不了解这个行业，而这个市场本身规模不大，知道这个信息、了解这个市场的人非常少。泛亚这个模式，我认为也可以叫互联网金融，因为它就是在电子平台上来服务的模式。 OK， 这个话我们需要进一步查证。假如他当时在泛亚组织的讲座上讲过这样的话，你们判断他需不需要为泛亚这个骗局承担责任？ 那你说假如嘛，这有两个层次啊。假如他讲过这种话 ，OK 哈，那我不晓得内地的法规，在香港的话可能不需要负责。为什么呢？香港呢，这种你看是电台节目也好，电视也好，讲座也好 ，OK， 他会讲明的，他只代表个人意见。哎，判断不一定，投资的判断不一定对的，可能是错的哈。就是说他清楚哈，告诉在节目的前后，告诉观众或者说现场的听众，这些 ABCDE 的嘉宾所讲的，不管是叫你投资还是不投资，只代表他个人意见。而且另外提醒你们，投资有风险的，甚至那个风险可能是最后血本无归的，完全没有的 OK， 然后你去判断等等哈。那假如有这些法规的所谓保护网的下面呢，那他当然不需要负责。假如在内地，我完全不了解内地情况，假如没有这些事前的预先提醒警告等等，而他就是上台然后讲，里面讲的内容也有说，哎，这个好啊，这个买啊等等等等，那可能他上面就不管是道德还是法律是有责任。香港那些法规就是要厘清嘛，厘清责任嘛，也是要提醒你嘛，你要小心啊，不要这样被他催眠了。 也是根据香港的这个法规啊，我们节目后边很多人就经常议论说，你看我们片尾字幕就是这个本节目 不代表 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们不代表董家耀立场。 没错，所以看当地的法规了。而且我好奇是说，这个不管是打还是怎么样，最后呢，后来他们得到什么？打是除了为了情绪报复以外，打之后能够拿到什么呢？他请人家签那个东西哈，那个文件应该没有法律效用吧？因为 不威胁他，我觉得他群体的这么上去打一打，那是因为出气，因为你也设身处地想，讲那些大妈哈，仅有的几十万、上百万就这么没了，那火大嘛，对不对？当初就是信了你这个人，我们现在就被你骗了，这么上去出个气，后面的效果是意外的，他们都没想到事情搞这么大。这个事情如果本来是可查可不查的，现在就必定会重查，所以他们会拿回的机会会多，这个是额外的好处。事情是坏事，他那会得来和打当然是不对的了，但归根结底更不对的是在这之前，你不应该相信一个人，不管他是学者什么人来做投资，你相信他，再往前呢，他是不是学者呢？他没有个猛查查，你去看看他的材料，他美利坚大学毕业的。 美利坚是 美利坚大学听过吗？ 听过， 他是美国人。 对， 宋鸿兵 美国人，国籍是美国人。 有 原来 美利坚大学 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你看，所以你去查他简历，所以你这个货币战争一路畅销的时候，这个稍微清醒一点人都要先搞清楚，这到底是研究金融呢，还是个网络小说呢，还是个通俗读物呢，还是一个娱乐的，这个东西都搞不清楚，你被忽悠了。所以恨是来自于爱。 我给你念三条网络评论啊，网友传评论此事件，总结为三条。第一，天天货币战争，唱多黄金， 玩多了阴谋论会玩火自焚。第二，出去站台就有危险，简称出台就有危险，尤其是给 P2P 互联网金融。第三，中国投资人的素质基本停留在义和团时代，撒钱时劝不住，亏了找政府，再不行就当流氓。 说得很准，没有，那这个我们打个比喻嘛，有些明星，我们不要管学者不学者哈，那是一个工作专业领域哈，就是他是一个名人，他在这方面建立了有他的主义哈，货币战争哈，有人相信这样出去，他算不算代言？因为他这样去一个论坛，不知道他不算是代言啊，他可能表达他的意见。可是我们打个比喻，好多明星替那个什么保养用品、美容用品， 那是广告啊。 医药用品，他也是代言啊，他呢也要不要负责？现在在中国的法律里面需要负责， 有 需要负责， 是吧？ 要， 尤其是食品之类的， 对，要 你做广告，医药对 要负责。但是有些明星呢也不服不忿，说实话，就是说，哎，有的时候他得怎么说呢？你比如说你请范冰冰，我给了范冰冰钱，到我们这商场开业走几步，这商场是个骗局。那么以范冰冰的工作室的能力，他能调查出，公安局当时都没发现呢，那范冰冰怎么可能发现？那么于是范冰冰就当成正常商业活动去了。我是假说范冰冰啊，那么这个事情最后出了，算不算范冰冰要为这个商场背书？就是说我们投资这个商场是因为你看见你范冰冰来了，那这个道理讲不讲得通？ 这个我觉得一般不大会。比较直接的是，比方说我们还说范冰冰吧， 范冰冰怎么这么倒霉呢？ 范冰冰在宣传一种药，他做这个药的代言，而且这个药呢没通过药检，是一个这个地下工厂或者是涉办企业或者怎么诸如此类不合法，然后出了问题，甚至出了人命之类，那么你这个代言的这个明星呢 ，OK， 就有一定的责任。 OK， 那么当时这个药，比如说，他拿给范冰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总局，纪检什么所有应该有的证明文书，给了范冰冰，范冰冰可不可以认为这个药就是合法的，我可以做？ 当然， 最后发现， 照说是， 最后发现是国家那个药监局，搞错了，那范冰冰要不要赔偿？ 名分又全压在明星身上了，对不对？其实这个照逻辑上来讲，范冰没责任了。因为他不懂这个药嘛， 对呀、 你药检局盖了章，国家就好像刚才那个什么东西是央视频道在拍，那我相信权威，我相信国家，相信党啊，难道我这个都不信吗？ 对 不对？ 范冰冰最多只能组织一个这个一个调查队到医院是吧，证实自己没整容，但是你说他还能组织一个调查队调查国家药监局发的证明到底有没有水分吗？ 当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你的广告不能太夸张太过分，比方说吃了这个药马上年轻十岁等等之类， 好， 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也不负责任。 咱们现在就去一下广告，看看锵锵三人行的广告是什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因为这个经济金融我真是不懂了啊，所以呢我就收集了很多各方的这个评论。你比如说这儿还有一个一财网的一个评论，基本意思就是宋鸿兵露出了狐狸尾巴，大妈们露出了暴民本色。他讲的就是说这个，哎，首先啊，这个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看这种视频，就像你喜欢看大小三视频，我比较喜欢看。我注意到在围着的过程中啊，其实这群人里一直有人喊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我觉得应该也没有直接打，要不宋鸿兵早不是这模样了。就是也就是说啊， 拉拉扯扯， 他这些人还是有一些理性的，如果能够再多一些理性也许会好一些，但是他说不定还有另一种理性，就是说泛亚的这个事儿谁来赔啊，亏了，那只有把这个事情闹出影响，闹出影响来。 我刚才是认为这是无意的效果，你觉得这是有意的？ 那我就不敢瞎猜了，因为我现在发现这个火呀还向着其他学者在烧，就是你看这个评论就是讲到了，就说宋鸿兵的起家就是靠着一本《货币战争》，注意这本书的上架分类是小说，就是当时说，都是说这个，但是呢，他也批判了这也说了另一些人，就是说啊，这个宋鸿兵在自己的世界观指导下，积极的为一些金融交易所站台，好多人都听从了他的召唤。回过头来再说太原的这些大爷大妈，对吧？一想到要跟这么一批人共同建设现代市场经济，就让人哭笑不得。 殴打宋鸿兵的这些人，如果房地产开发商第二期降价了，而他们早先买贵了，他们真的有可能冲到售楼处去打个稀巴烂。 是有发生过这样的。 生活中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勤奋工作，待人真诚，有许多可贵的品质，但是由于缺乏现代经济健全的常识，他们的许多努力往往都变成经济投机者。然后就是说这个愿赌不服输了，然后说西方的保守主义政治家最警惕的力量就是暴民，这是反复经过历史验证的，苏格拉底就是在公民投票中被这么一群人判处了死刑，这也是一种说法。 我觉得不太公道，因为假如讲历史的话哈，历史有一个看法，说我内地经常说嘛，凡事有个过程啊，慢慢来 OK。可是因为有些过程是其他国家其他社会已经走过的，你不需要总是从零开始。我的意思是说，在中国要建立整个投资市场的时候，你不需要再从零开始嘛，你们慢慢投资，你被骗了哈，学了一课才去立法等等，不需要嘛。很多一开始已经可以把人家所谓的先进国的经验拿过来啊，然后来建立起来。假如是这样的话，对于开放市场给人家投资的话，里面有很多要提醒的，要教育的，还有去检查。像香港现在你买这种所谓高风险的投资商品的话，你需要经过压力测考试了，很奇怪了。还有看你薪水，假如今天你失业了，或者说你薪水减半，你大概能够承受多少压力，多少的损失等等。好，你通过了才给你投资的 ，OK、哦。然后还教育了，我经常跟朋友开玩笑，为什么结婚前不做一个压力考试哈、啊？随便谁要结婚，反而投资好像比结婚还更重要一样。那。这种还有法规，还有我刚说任何的投资的讲座，还有电视广告广播都要告诉你这是广告，或者说这个是言论的部分，只代表个人，都不代表什么产品等等，这些完全可以学的，可以从一开始就学的。 你觉得即便是香港人、所谓有市场经济的训练哈， 对， 我觉得香港大妈也稀里糊涂吧？ 稀里糊涂，可是他没有发，至少没有发生过这样去揍人嘛。没有， 就是他知道愿赌服输啊， 对，还有他会表达，比方说香港那些企业要开股东会嘛，有些很明显不公道的，对小股东不公道的政策，他是宣布了，那是会闹场，会骂一骂，不会这样嘛？ 对，佳慧讲得很对、所以这些市场的游戏规则哈，但是在中国很难一下子全部引进，因为你只要看所有这些游戏规则，它背后的意识形态都是假定，人是自私的。社会是残酷的，没有人在为你的幸福而在做努力的，你要去自己遵守的。所有这些最基本的前提是强调人是自私的，这个投资环境，这个背后是有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而这个东西是我们要排斥的。我们只引中国的情况，我们只引进赚钱的工具，而它背后资本主义这一套牵涉法律的东西，我们是拒绝。相比之下，我们有一个什么呢？我们有一个社会主义的一个意识形态的框架，就是追求人民生活幸福，人民追求生活幸福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大妈们都想到了这一条，所以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这个权利，跟资本主义的这个赚钱工具一结合，问题就出现了，你明白没有？他那套东西，人家在给你炒股票的时候，并不是说人人都有，这个就对你可能要承担损失，可是。你知道你去欧洲国家，去很多别的国家走啊，有一个最明显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最所有的房子破，但最漂亮的房子一定是一个教堂。就是城市可以很破，换句话说，这个地方的人可以忍受自己很苦，可他们有一个精神东西凝聚在这里，是一个教堂，不管它是什么教，东正教、伊斯兰教、这个基督教啊、新教等等。可是我就在想，在中国一个城市里，大家的凝聚力在哪里呢？它不是在一个教堂，虽然有庙，它不是在教堂、这个凝聚力就在每个人自己的家里，就在父母亲子女传承，就春节在这么一个东西。换句话说，我们的宗教是追求幸福生活。所以这个东西就很大，这个大妈的怨气啊，跟不同的制度下是不一样的。 我还以为您聚力在那个股票行， 对啊， 在洗浴中心， 对啊，对啊，对啊，它是连贯的， 就是餐厅， 在他们那边，他那个灵的东西跟他欲的东西是冲突的。可我们这里 它是衔接的。 而且我就觉得自由是需要负责任的，对吧？你看我当年以前我在内地的一个媒体做工作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可以随便写，因为什么呢？领导在审，他直接就给我改了稿了，所以我不担什么责任。但是你看到了凤凰，我现在就学会自我审查，我可能比我们老板自我审查的还严，因为这老板这一招也挺狠，咱这一条船上，你文责自负，就是说你就明白啊，你的言论自由是需要承担责任的，你要玩完了咱大家都跟着玩完。所以呢你反倒，但是你看啊，咱们是过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啊，大妈都是那个年代过来的吧，过去人民是没有投资的自由的，于是呢国家也都给你负责着， 对 对吧？今天呢给了你这个投资的自由，但是他以为国家还得给我负责着，我挣了，国家有让我挣钱的责任，我没了几，我被人骗了，你不管吗？ 说通俗一点，就是以前你号召我们大炼钢铁，我们就大炼钢铁，怎么能让我输呢？这不是对不起人民吗？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那我觉得有一点不同看法，对，你叫我去炒股票，把一个自由的投资市场给我，把自由的权利放在我手，可是你给了我一个高风险的东西啊。你法规没有弄好，整个相关配套融资啊，要怎么借钱还钱，投资者身份的认定执行，你没有弄好啊。简单用法律用语是说，你的公权力不作为，而让我承受不必要的高风险，甚至不让我被骗。哎，那我觉得他可以要求的。 我跟你说，我在相当程度上同意你的意见，因为这个泛亚的这个上次我们也谈过，你说他这个老百姓就说这些大妈愚昧无知，真的不能怨政府吗？你看这个泛亚他这个打出来的旗号，当年他搞这个有色金属交易所是通过了什么认证，是哪些机构给的他相关的这些，所以现在你打的是宋鸿兵，是一个讲座，你都干嘛了？可是当年他是怎么出来的？这些东西有没有透支政府的信誉？ 对， 公权的信誉？你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他到你门口让你帮他解决，你好像，你知道吗？也没什么可说的。嗯， 说的对，我们刚才强调的是这个投资者老百姓。他们在做资本投资的时候，他有个惯性，他还相信社会主义一直胜利这么个信念。但反过来，问题的另一面，这些资本的横行，他也不守法，他利用了公权力，换句话说，他利用了老百姓的信任。 对，你从某种程度上讲，现在这个公安部副部长都查了，证监会从副主席开始，好几个都落马了。那么这些人在干什么？对，有人说做空也好，有人说购买也好，那么你带来的股民的损失呢？你带来的股民的损失谁负责呢？对吧？这就是， 哎，像香港最近有个新闻嘛，香港有某个报纸派记者去不同的城市来调查报道，什么呢？开股民啊要开户来炒港股啊，现在通嘛，什么上海跟香港通，什么深圳通，这个呢，广州通哈，就去调查报道，结果发现非常容易的。去随便去一个路边摊的小摊位，哎，我要来填个表，开户来炒港股，好，10块钱，然后影印本来。 你说在上海、北京是吧？ 啊，还有深圳、OK 哈、广州，然后呢填个表，然后上面要有保证人嘛，他随便给你找他表哥来当填个名，那这样就变成说很多的人头户，人很多乱七八糟的高风险的投资行为。那然后为什么会容许这种存在呢？那就是公权力的不作为。 我再说一下这个宋鸿兵，我为什么说他上过我们节目，也是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因为文道啊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说他这个书啊是抄袭之作，货币战争当年那么火，所以文道就觉得这是个老爷，就是他有一些涉嫌抄袭的部分吧。我没有资格做评论，就是那天文道跟他做节目，两个人呢就呛呛起来了。呛呛起来之后呢，为什么你看我最后想了想，我就没把那集节目播了，说实在的，就是要播了可能收视率还挺高的。但是主要就是因为你看，我并不反对辩论，我甚至觉得，但是我总觉得如果两个人辩论能够给大家一些个真的知识也好，但是问题在于你知道他最后两个人变成了同意反复，比如就变成文道说你哪段啊就是抄的哪哪哪，宋鸿兵说我不是抄的，文道说就是抄的，他说不是抄的，不就是抄的，整趴都在看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也能播吗？我这没有信息量，你知道吗？ 是。